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등심 대표적인 BBQ 부위로서한우의깊은맛과고소함담백함부드러움을느낄수있는부위입니다자용도로는스테이크바베큐 韩油快递由即日起至4月15日推出四款厚切、韩烧、火锅一家家韩油套餐特价发售而家买任何套餐，仲免费送你雪浓汤一包。除咗套餐，13款特选一家家韩牛肉，而家单买都有八折。买满500蚊可以安排免费即日送货，买满200蚊加30蚊都可以送货，将最新鲜嘅韩牛送到你屋企。而家就上韩牛快递网站订购啦。 咪顺先。哇掂啊啲韩牛真係唉。喂咁啊、哦、即係我哋。 搵你賣啦你讲过。 係啊。喂话时话喎喂礼拜二我哋都食咗餐劲㗎啦係咪。咁啊即係去咗民主党晚宴啦。咁就真係 吓。你咪俾毛哥咬囉。 這個真 的咬什麼先說我們去了 不是吧 信息不是吧不 是你這樣說的話大家就是說有很多人即是你又被世良抽水啦說你即是去你節目都不做啦走去這個民主黨晚宴 大佬是 不是真的 人哋約咗我 表述佢先 人哋約咗好耐㗎啦 阿林鄭喎、 不是啊即是民主黨請我哋搵咗好耐㗎啦我都唔記得咗如果佢唔星期一send個 message 嚟呢我應該係冇嗰件事㗎啦、 即係你唔記得話俾佢聽你唔記得請假係咪 唔係我去請假我咪話我咪星期二中午嘅時候話俾城寨聽我夜晚黑我唔得囉。 我劉世良嗰啲佢直頭講請都唔去嘛所以咪做節目囉。 係咪咁啊即係。 唔係除非你嗰個係你嘅政治對手㗎啫。 咁啊係。 咁你唔係你嘅政治對手咁就即係除非你真係好唔得閒㗎呀。Otherwise, 你係唔即係都要畀下面出席㗎你畀面排隊係咪 咁啊即係我哋去嘅原因主要就係因為阿達哥啦係咪 係。 咁就因為我哋 尊重阿達哥啊大佬。即係我一年都請兩三次呢啲㗎嘛花生台又好即係華文又好係咪人哋都到咁樣我人哋請你哋唔到咁你真係好唔畀面㗎大佬。 人哥都係啊。 咁我哋都係即係佢我哋大家都係主持啦係咪咁嘅身份咁就都去一去啦。咁但係只不過呢即係你話當晚下即係發生啲咁具爭議嘅事件呢即係話話即場即興咁樣就叫捐錢30,000元就俾阿李華明唱歌係咪喂呢鑊嘢我真係唔係睇新聞我真係唔知㗎喎。 即係嗰首歌呢佢唱嘅時候呢 我哋聽到嘅。 我聽到嘅。但係你話因為我哋坐呢就係坐第32席啊。 好遠啊。 咁呢就其實唔係聽得好清楚呢台講乜嘢嘅。其實呢當我一到嘅時候 ,Anthony 未到啦佢哋就已經喺台上呢我隱約聽到呢就話林鄭到。咁就好大陣仗㗎啦。 咁佢有兩個 G4 喺後面啊。 我個腦裏面呢即刻閃過一刻。 我係咪屌柒佢呢咁樣 就係佢 OK 咁我諗下喂上一鑊我都已經喺社民連嗰個晚宴度即係玩即係飲大兩杯、玩得出火㗎啦係咪嗰個仲係我主場OK 社民連嗰個算係我半個主場啦喂大佬今次係民主黨個主場你係嘉賓咁我冇理由靴人哋請嘅另一個嘉賓㗎。 啊你可以叫人靴㗎你隔離嗰件啦。 唔係啊佢未到啊。 咁大鑊唔係你再隔離有件㗎嘛。 我見啊。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嗱你出 唔係如果佢喺度呢我就會即係多啲咁多人係因為多條友嘛。 如果你話在場嘅人 係有咁樣嘅靴佢嘅責任嘅話咧，首先最近佢嘅人咧，即係如果你話論嘉賓嚟計咧，即係有好多都好重要啊，係咪？你有泛民嘅即係一啲盟友啦，係咪？即係包括好似眾志都有請過佢嘅喎，其實係。 之峰哥 嗱，之峰哥喺嗰邊嘅喎，即係都好 衝仔 位喎，其實都係咪？咁佢哋係進步民主派嚟噶嘛，係咪？咁佢咁進步應該都 唔係咁啊！我諗人哋都係會同我諗法一樣嘅、人哋主場 啊， 係咪？你唔好搞彎人嘅場啦、你自己主場都、即係唔想人哋搞啦，係咪、即係冇理由咁噶嘛！即係正如。舉個例子，純粹例子啫。你又請民主黨，又請人民力量，嚟你個蔓延。咁你唔會 suppose 人民力量嘅人喺你嘅主場會靴民主黨，或者民主黨嘅人喺你嘅主場去同人力嘅人嗌交㗎？啱唔啱先？ 如果以我哋咧，即係當年我哋搞呢、一個即係 Andrew Dina 嘅經驗咧，就。即係因為其實嗰陣時你知道某位主持就好大支嘢㗎嘛，就話嗱我唔妥邊個呢，我唔想隔離坐去佢嗰度。 係咩？ 係啊， 我唔知啊，佢講咩聽嘅？ 嗰位主持就唔係因為我負責排位啊嘛，大佬啊。咁嗰位主持而家就自己開咗檔啦，好巴閉啦，係咪？係。咁、就咁當其時我係處理過呢啲咁嘅嘢嘅，其實係。 OK、 啊。嚇咁。但係就 未去到我嗰個 level， 唔知㗎，即係去到嗰一刻，佢真係咩都唔理嘅話，咁就出現呢、一個古惑仔裏面啊，張耀揚走去玩啊，鄭伊健呢啲咁嘅古仔㗎啦。 咁你都埋唔到佢身㗎啦，因為佢我見到佢後面睇翻啲相啦，佢後面都企曬啲 G4 喺度㗎啦。 哦，係啊。 咁而且咧，佢係成30個官員，咁其實嗰度起碼兩圍嘅，其實係，咁都好巴閉嘅。其實如果咁樣嗰個排場嚟計嘅話咧，即係我諗。嗱，即系佢真系喂晒冷咁样嚟，喂佢都要谂佢个即系 exit strategy， 佢要谂下，喂如果俾人靴点算先，系咪？佢真系好有心机嗰条友系 exit planning 嘅样， 系啊，要咁样，喂你谂下，喂即系如果我系谂住系大和， 嗱我听佢咁讲啫吓，我喺网上睇嘅啫，唔知坚定流，本来谂住咧只系请佢嗰即叫咩，而家叫咩啊？三司十四局啊， 十三 局。就係去酒會嘅啫，咁咧就中途呢個林鄭就話我直接嚟食飯，嗱你想象下，如果呢個係事實嘅話咧，我都係網上睇嘅咋， 失咗算啦，其實， 咁你冇理由請得人去酒會，人哋話嚟食飯，你唔俾個位人食噶，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就係咩咧？佢你自己公開講，话我而家争三万，咁人哋举手，嗱我听唔到啊，我同 Andy 你都听唔到啊，因为我坐太远，你都唔知佢真系争三万啊，我净系听到佢唱呢个《笑看风云》啫，咁唔通我唔要？嗱，事后识孔明，嗱最有 friend 系点咧？得啦，林太，你嗰啲钱不如派俾香港市民啦，我唔志在你嘅三万，咪事后梗系识咁讲啦，孔明就系、大佬，因为点解咧？嗱，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社民連以前有辯論過，就算我哋有三個立法會議員最興盛嘅時候咧，就究竟請唔請三至十一個？我哋有辯論過，最後我哋係冇請，我哋係冇請，所以我哋冇呢一個問題嘅。但係當你請啲人去嘅時候，如果你真係請啊，嗱呢個係一個政治嘅判斷嚟嘅。我同政府嘅關係究竟係點啊？係咪？反對派梗係唔請你啦，好行夾唔送啦，你自己嚟都。我哋只係請立法會議員，我記得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嗰陣時候都有噶，謝偉俊咪有嚟咯，仲上台捐錢添。 即係你話建制派嘅議員啦、 陳茂波未做局長之前，佢係立法會議員嘅時候都有嚟噶。喂，你請咗人啊嘛，因為你係各黨各派嘅立法會議員，你都請啊嘛，淨係唔請官啊嘛，由曾蔭權辣到落去嗰三司十一局，你都唔請啊嘛。喂，咁呢個係你政治路線嚟嘅喎。好啦。你請啲人去酒會，人哋話食飯，你冇得推，坐低亦都冇得推。當你舉手叫人哋頂埋呢個三萬，更冇得推，因為你由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你成個政治立場同路線已經出咗啦。你請得佢哋啊嘛，係咪？你唔係當自己係反對黨咁簡單㗎啦，你覺得你係政府一部分。即係大家都仲要合作嘅，好嚟好去嘅。嗱，如果你從咁冷靜嘅角度去分析咧，梗係講得通啦。同埋我哋底子厚嘛，我都輸過俾謝偉俊咯。謝偉俊即刻嚟咗嗰場，同埋阿白姐姐， 即時㗎，好似一二年之後㗎。咁佢上台捐錢，冇人會孖死文連㗎。係，係咪先？ 係，即係咁講啦。 咁你因為你民主黨過去日子裏邊咧，俾啲友抽得太多水啦，就係話你即係賣港啊嘛，話你走入中聯辦協調啊嘛。咁呢啲嘢自然就好容易發酵嘅。 嗯， 你都諗唔到，老實講。嗱，如果係我啦，即係將心比己啊，起嗰陣時好開心㗎啦。係 ，Anthony 唱歌咁。 係。 咁唔通林鄭舉手 Anthony 唱歌，你話我唔要啊？喂，嗰個 moment 係好難有啲咁嘅反應喎。嗱，但係話説回頭，事後諗，我俾你做多一次，你梗係唔要啦。為咗30,000蚊，花生台一個月。最差嗰個月嘅 YouTube 廣告都可能接近呢個數啦。當然我哋好多人喺度捱。 係，唔係即係嗱咁講啦。其實如果你還原翻成件事咧，民主黨就俾你突擊咗兩次。第一次突擊咧，就係、是、你冇遇到佢原本係坐喺度食飯嘅，即係你突然間臨時臨急要開兩圍俾佢啦。呢個第一次 開個位啫。 呢個第一次突擊啦。而第二次突擊咧，就係佢會捐錢，係咪？咁嗱咁講嗱，佢嘅突擊佢嚟抽你水。咁佢係有咁嘅權，咁佢大膽咪得囉。喂，佢真係好有自信喎，你見到阿林鄭係。 嗯， 咁、 嗯、 但係喂，嗰、那個始終係你嘅主場喎，即係你如果你夠氣定神閒， 唔係佢次次都出事嘅。嗱，你回顧返上年我哋去同一個地點啦，咁咪搞啲領會 咗，領會咗，領會仲衰，嗰、那個係你自己印出嚟添，係咪？嗰、那個完全係冇政治智慧，呢、這個就真係。 佢一搞到啊，佢嘅總幹事嘅星期三啊，我都收到 message 啊，因為有啲 group 嘛，辭職啊。 系咪真系噶？ 系啊， 是不是真系因为呢件事啊。 系啊，不过好似冇公开咋、嗯，我睇到啊，大佬。 你又俾阿呢个 AM 73做新闻啊？又 我唔知点解新闻冇啊？我以为吓，原来冇噶，我以为有嘅添。 冇啊，系。 我其中一个 group 冇收到啊。 系佢冇公开讲嘅时候，咪冇咯。 唉，你知道你知啦，呢啲我 唔系咁老实讲。话说回头，就我哋呢咁嘅政党。我唔敢講民主黨啦，但係都可以講埋民主黨嘅，就一定係冇條件噶啦。 係， 亦都唔會因為你捐咗三皮嘢，唔係300,000，大佬300,000都話仲有爭議啫，三皮啫係嘛，大哥，我哋花生台擺一萬晚宴都唔止籌三皮啦係嘛，大哥，阿龍揸住個兜，你個兜都成萬啦。咁我又欠咗嗰啲人啊！我哋冇噶嘛，我啲人冇條件嘅，唔係呢個應該係要即係 to be fair 人哋嘅嚇，你唔可以唔 to be fair 嘅，大哥。不過係樣衰就樣衰噶啦，因為嗰個 moment 其實大家都唔係好警覺嘅，臨時臨急話俾你聽，就算唔係臨時臨急都好啦，幾日前都好啦，唔通你話唉屌咔柒啦咁樣，唔好嚟食飯啦咁樣咩？你請人去酒會，點解唔可以食飯啫？係咪3-11局？你開多位嘉賓席添啦！如果13局都話食嘅話就，你請得有乜辦法啊？同埋個政府係聰明嘅，你應該要咁諗，調翻轉頭諗，而家林鄭嘅政府咧，係比梁振英咧喺處理呢啲嘅政治問題上邊咧係更高明。佢好似係話喺行政會議定喺佢嘅內部會議裏邊咧，係公開呼籲佢啲局長咧係盡量出席噶嘛。 嗯， 因为佢要同你打关系嘛，喂，佢都立晒建制派啦，唯一喺佢嘅角度，成个反对派里面能够沟得到嘅人嘅党派，就系、是、民主党公民 党。嗱， 亦都系最重要，因为点解佢最多人？ 阿土伯，嗱，佢如果佢真系咁样谂，而佢亦都做到咁样样嘅话咧，其实佢好，佢都好危险。 所以佢冇蚀嘅。佢有少少俾啲藍絲，好似話我聽到啲咩講嚟講地話， 其實踩緊鋼線嘅，其實係嗱，第一啦，你我哋首先睇兩個人嘅反應啦。第一個反應當然好出嗰個就係葉劉啦，係咪？ 嗯， 葉劉就係話喂，咁我哋值幾多啊？係咪？即係喺度問自己問價啦，係咪？就借阿林卓廷把口就係話，哎呀，你我哋梗係值30,000啦，係咪？哇，咁聽話喎、啊。咁而第二個就係阿、譚耀宗 啦。哇，乜原來你葉劉 啊，值30,000嘅咋？ 值30,000嚟嘅，原來俾30,000你就有交換條件嘅。 原來民建聯啊都幾千萬啦、啊，係咪先？咁但係咁， 唔係反而咁啊，咁民主黨又淫甩喎。 啊， 即係我當你嗰30,000蚊，佢咩嚟啫？貪玩啫嘛，你想聽下李華明唱首 笑控風雲啫嘛，咁得唔得？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其實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如果我民主黨嘅話咧，當然可以話係事實好明，但係講真，你有急智嘅話，你都咁講嗱，呢30,000蚊咧，林鄭俾我咧，我係會收嘅。咁但係咧，30,000蚊係唔夠嘅，尤其對市民嚟講，而家你財政預算案，你會唔會派錢俾每人10,000？即刻反問翻佢，喂，成場掌聲啦，好過你，好過你事後鬼鬼祟祟，俾人哋報道先知道，原來係林鄭捐咗3,000。 如果我哋開頭，即係你又遲到啦、 啊， 知道佢入嚟嘅時候，有人噓下咧，可能佢頂覺喎、 啊。 我就係因為礙於我唔係主場，人哋你係嘉賓，人哋係嘉賓，你冇理由走去噓人哋嘅嘉賓嘅，大哥，係嘛？嗰、那個唔係我主場嚟噶嘛，大哥。咁可能佢會警告，你諗下啦，公民黨已經警告啦，佢話下次佢唔請啊嘛。 咁嘅時候啫，但係現場佢唔警告。 即係話，其實佢哋都反省過，請呢啲人其實代表咗你嘅政治路線咯、即使收唔收嗰30,000蚊都好。 呢、這個當然係，尤其係對於阿、楊岳橋嚟講，因為楊岳橋佢上次咧喺呢個通過呢、這、一個議事規則嗰鑊咧，其實佢已經受咗好大教訓。尤其嗰次，喂，你打緊仗啊，跟住然之後你話結婚，你又請埋嗰啲建制派議員，跟住又話呢啲禮貌嚟嘅，係咪已經俾人屌到撲街啦？第二次就係之後嗰啲黨慶又係揾阿林鄭，喂，咁又係又話咩禮唔禮貌嗰啲乜嘢？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即係首當其衝已經賴過嘢，咁所以佢起碼真係覺得有個教訓。喂，即係呢啲可免則免，亦都唔係爭你幾萬蚊喎，其實係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你見到阿楊岳橋佢接受呢個教訓，即係都算係醒目喎。其實都 唔係大問題。呢啲咁嘅教訓純粹係表面公關技巧上面嘅教訓嚟嘅啫。喂，咁大問題，當你去到立法會裏面，喂，你成其實你都反映到而家成個政府嘅嗰個策略係點樣同你打啊嘛？就係話你喺一啲行政上面嘅嘢，我甚至可以同你泛民丟，我甚至可以放棄葉劉呢啲咁嘅人，同你民主黨同你公民黨走去丟。咁大問題喺大嘅政治問題，例如你講咩國歌法啊、一地兩檢嗰啲咁嘅嘢咧，就一定踩硬你噶啦。喂，咁你點算先？ 咪只不過咧，嗱，你話講民主黨當晚嗰個晚宴咧，即係收30,000呢個都係其次，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你做一個晚宴咧，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多翻少少嘢，尤其係多翻就係話你民主黨。人啲大佬上台講嘢嘅時候，你有冇自己嘅論述講出嚟啊？有冇自己嗰啲即係喂佢慷慨激昂嘅演說會講出嚟？我覺得呢個唔係話政治民主黨啊，其實普遍香港嘅政黨咧，一搞呢啲晚宴咧，都係冇呢啲嘢嘅，呢啲好 content wise 嘅嘢，即係譬如喂，我會覺得搭個台，除咗係我自己捐錢嘅機會之外，喂，我亦都係一個 mobilize 嘅一個表演嚟嘅。即係冇啊！如果你話你睇翻外國政黨，你睇翻民主黨啊、共和黨啊呢啲，喂，佢哋識講嘅人係唔少啊，而且 唔係同埋嗰啲咧係好認真咧 prepare 自己嘅 speech。 係啊，個 speech 係好緊要， 未必係自己寫。 係啊， 有人幫你寫完之後，同埋咧就係因為佢確實係有啲即係透明嘅，係 嗰啲 提示喺度 啊嘛。 即係奧巴馬點解可以即係口若懸河？點解可以成個鐘頭好似都唔使睇稿，亦都好流暢咁？原來佢係後面嗰塊嘢㗎，左邊有一個，右邊有一個，跟住咧跟住你讀嘅速度咧。嚟轉啊！啲字 唔係大問題，呢一樣嘢你對於民成個泛民嚟講係一種強求嚟。咁第一呢樣嘢係錢嘅問題，第二樣嘢喂咁你講民主黨共和黨佢喺呢啲咁嘅 annual dinner 走去發表演說嗰陣時，係因為佢哋有機會執政啊嘛。 都唔係， 都唔係啊！唔係嗰個係專業嘅態度嚟嘅。你政治，你 即使你話冇嗰塊幕，因為資源問題，咁手寫落張紙都得， 都得㗎。其實係 提示卡都得㗎。 係啊， 唔係但嗱，你就咁嚇呢張提示卡咧，我個人經驗就係點咧？你唔可以揾 Anthony 幫我寫， 即係你要自己洗咗自己腦先。 係啊，你可以俾我初稿，但係我係要自己抄一次。 係啊，你自己諗啊，你 同埋我係要改嘅，因為有啲字眼唔係我用開嘅，或者唔係我嘅語法嚟嘅。你可以幫我提我幾點，你一定要講，最好就自己搞咗佢。因為如果唔係咧，我自己經驗咧，因為可能我渣啲啦，就係我就讀唔翻人哋寫嘅稿出嚟嘅。 係 讀翻自己寫嘅稿咧，就好流暢，亦都係好我嘅嘢嚟嘅。 即係好逃關行 李。而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講真，即係你講唔到一個好嘅演說都算。跟住你啊，我見到胡志偉喺度講一帶一路同埋大灣區係香港嘅機遇。喂，大佬，呢、這個真係 我聽唔到啊，大佬。我可能行咗出去食煙。 唔係呢個，我睇翻報道嘅都係。 係咩？係啊，即係你又聽唔到嘅原來。 即係所以其實你現場氣氛唔係因為嗱。即係佢係嗰篇係僅有嘅演說嚟，咁但係哇大佬，你唔係喺呢一個 moment 你講呢啲咁趕客嘅嘢，唔係同埋我都知道大灣區其實是一個換血嘅一個殖民計劃嚟㗎啦，係咪？你點可能覺得係機遇嚟㗎啦？ 唔係佢哋嗰個 mentality 到由去到反高鐵到而家都一模一樣嘅啫，咁你支持任何一種建設啊嘛？ 唔係即係佢唔係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民主黨嘅發展觀咧，係完全係俾政府或者係中央政府咧係牽住鼻子走，冇自己一套發展觀嘅。 你講完之後咧，我真係好驚嚇，因為我真係聽唔到啊。 可能因為睇報道啊，都係 因為我真係出咗去食兩三次煙咧，我唔知有冇 miss 咗佢啲好重要 occasion、啊。我記得佢講緊嘅時候，我應該係喺外邊入翻嚟嘅時候咧。 跟住我同你講翻啫嘛，好似係 你好似都冇講啊，我邊度聽到啊，大佬佢都嘈到不得了，我又喺後邊，我哋跟住後邊嗰扎人咧就不停喺度敬酒，喺度俾人灌酒，係、啊、嘛？我都唔知有冇成支紅酒以上啊，大佬。 我就見到你係咁俾人 selfie 嘅。 考驗嗰個領袖喺現場領嗰、那個演說個魅力。如果你嗰個演說係 powerful 好勁嘅，其實你全場應該靜。 其實佢應該係咁嘅。你搞得咁虛撼嘅一個活動咧、啊，即係我見到阿偉咧，即係事後好明嘅都係，佢、就兩隻腳咁動開亦都好核突嘅，即係咁叉開腳大髀，咁企喺度。其實應該有個 stand 嘅。我建議嚇、 啊， 即係你擺張紙喺度，同埋咧，基本上咧，如果我係佢嘅中委委員我都會 propose， 喂，你講咩先？我哋應該要 discuss 一下，因為呢個係一個咁重要 occasion 嘅一個黨慶、 啊， 你發表嘅演說仲係一個大黨，係、 啊、 一個反對派嘅大黨，嗰、啊、段 speech 咪應該要認真啊？ 係啊，喂，而且。下面林鄭聽你講嘢，即係有啲説話你係要講俾佢聽 ，address 佢， 仲要喺咁多人面前講俾佢聽。 佢話到明要食飯啱啦， 係啊。喂，呢、這個時候喂，你唔可以怪佢抽你水啊！嗰三萬蚊，點解你自己作為主人家，你唔抽佢水而俾佢抽你水呢？即係我覺得呢個更加要反省啊！呢、這個係 啱嘅，同意你呢個講法。 即係你有你自己嘅理念啊嘛，我覺得係呢、這個唔係話淨係民主黨，係所有民係所有泛民嘅政黨都冇咁樣嘅理念。 我哋都冇啊，我哋都係因為太開心啊，嗰啲咁嘅環境咧，有多時咧 係啊，跟住你成晚就係唱 K 啦， 係啦、 啊，即係呢個係 唔係同埋佢搞笑嘅，因為佢有幾個環節咧，無論講佢啲同事啊，或者係阿偉去做呢一個嘅茶餐廳嘅、即係 waitress waiter 加呢個廚房啊，或者係阿尹兆堅做呢個豬肉佬啊，嗰啲都係搞笑嘅，我覺得嚇、啊、問佢攞段片嚟，我哋 都係即係擺上 YouTube 嘅，佢擺上 YouTube 係咪？但係即係我覺得你係失去咗個機會， 係 即係你嘅講法，你 remind 咗我，喂，你係 address 緊，既然你請咗三司十一局嚟，十三局嚟，點解你唔 address 佢？攞翻財政預算案啲 main point 嚟講都得㗎，攞翻即係嗰陣時候你點解唔支持林鄭月娥，要支持胡蘇仔？點解唔得？喂，點解唔得？我突然間諗清楚，喂，如果我係佢，可能會諗、啊。 同埋我覺得， 喂，你係一個不受市民歡迎嘅行政長官，所以你應該醒醒定定，咁上下嘢啊，大佬，玩玩佢啊！喂，佢既然都嚟抽得你水咯，喂，佢呢一個 move。你唔好话帮我听，系一个个人嘅决定。 系系系， 呢一个系政治嘅决定。 梗系啦， 呢个政治决定就系我哋要嚟沟你反对派嘅温和分子。 嗯， 所以你更加要打翻十二分精神。 唔系，同埋你难搞嗰样嘢系林郑月娥。你话佢而家民望跌紧都好，佢跌极佢都仲系远高于梁振英同一时间啊！嗰下先难搞。 所以嗰阵时阿细良咪判断错咯。我话佢喺个低位咧，反而仲好。 嗯。 所有嘅領導人，包括總統、包括總理都好，喺當上任嗰時候高峰咧，其實係最危險嘅時候，因為啱你當選，一係梗係高峰啦，大佬，同埋你係全民投票噶嘛。但係你任何一個都係慢慢十級以下咁跌落去。 嗯， 林鄭咧就調翻轉，佢就輸民望，就贏小圈子。 嗯， 所以咧佢喺個低位裏邊咧。做少少嘢你就已經係 out of expectation 㗎啦， 嗯， 應該都魚 有啲料到喎、啊，咦，有啲料到喎、啊、咁樣，即係起碼嗱，我哋可能冇，你呃唔到我哋，我哋知你咩底子，但一般市民大眾自然會覺得佢講嘅嘢 OK 嘅，佢做嘅嘢 OK 嘅。即係正如你今日咁啫嘛，佢突然間講關於嗰、那個改弦更張派錢咁，雖然我哋就冇份嗰啲人咧，或者都係覺得佢好複雜嘅人，就覺得妖 so what 啫，但係諗清楚，我哋唔係嗰班人收關愛基金嗰4000蚊嘅人，當原本冇，而家突然間有，你諗下個反應會點？想象一下，所以你唔好睇低佢啊！呢、這个女人是很聪明的， 唔系，尤其佢系咁有心机啦，即系你而家系，我觉得系俾所有香港人啦，你喺面前即系需要俾佢啊，系俾佢抽咗水蚀咗底俾佢，呢、這个真系 自己冇傻啊，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 有咩傻啊，大佬，你一系佢30000啊，大佬， 咪系咯，即系我反而就系你有啲 message 出嚟， 够花生台一个月开始咁上下咯。喂，你唔夠添啊！屌， 你如果你真係要認真去諗啦，你之前有呢咁樣嘅思想準備咧，喂，其實你係好容易贏得翻，即係你唔好話淨係你自己支持者嘅掌聲，甚至乎本土派嘅掌聲，你可以贏得到。 所以咧，話說回頭，其實上一次收領匯嗰個廣告嘅捐款咧，其實已經係對佢嚟講一個警號， 已經係當頭棒喝㗎啦，應該係。 嗱，既然今次你唔再揾領匯嘅話，即是说你都反省过了，是不是没理由今年再问他不给的。好了，那你预了13局回来，如果真的有人捐钱的时候怎么办？真的有人捐钱怎么办？要定不要呢？不过我估没有第三次的了，一定是痛定思痛的了。 是啊。 喂，这件事老实说，我朝头早啊，我那晚开始扫啊 ,Facebook 啊，已经知道他大镬了。因為我啲 friend 嚟噶嘛， 啊、 即係同我有少少 connection 嘅人啦、啊，雖然你大部分都錯啦。 你知洗版嘅程度係搞到我哋有份出席嘅人都覺得好尷尬。 你仲不停喺度玩 selfie 呢條友，唔係我已經冇喐噶啦，坐喺張台度，係嗰啲友過嚟同我打招呼。 唔係啊，因為嗰啲嘢我之後睇新聞先知啊，你明唔明白？ 你仲咁過癮，全部聽我。哎，大佬， 哎， 跟住有條友咪問咯，唔知問乜鬼？佢話即係靴定係乜鬼？我真係真心講，我真係嗰刻咧，我啱啱到。见到佢嗰度已经显含含嘅咧，我真系脑海里边闪过一下，我真系想冲埋去就系靴佢嘅，靴大佬，你脂肪都唔喐得我啊，靴啊都唔俾啊，大哥，吓唔通你喺嘅即系主人家面前揼我啊，大佬我唔信、 啊， 系嘛，我都俾你揼、 啊， 咁谂下，再闪一刻，第二刻，即系人年纪大咗，多啲思考嘅啫，所以都系大镬，唉，人哋主场冇搞啦。系咪上次你出咗事噶啦？上次飲醉酒話人哋民主黨賣香港，哇！搞到阿姐嬲咗成年， 係咩？ 係嘛？ 唔係 typical 咧，香港人搞 annual dinner 或者喜慶場合咧，都係咧台前有台前玩，幕後面出席嗰啲人有出席嗰啲人玩噶啦嘛。你所以即係亂咁 selfie 啊，亂咁聽人唔出奇嘅。我都唔理，即係諗。 我都叫你嚟㗎， 我覺得係 啊，我咪講到明話唔嚟咯。 你話要上堂咩？因為佢兩個位整啊嘛。 嗰個理念好緊要，理念嘅傳遞好緊要。即係我覺得有好多網友或者唔係咁中意蕭生，但係蕭生有一樣嘢好叻嘅就係、是、佢每次搞呢啲咁嘅網聚又好啊 ，annual dinner 都好啦，佢嗰個 speech 咧係好 powerful， 係 well prepared， 係嘛？ 係真係有理念喺入邊嘅。即係你話啊點樣？你話 唔係？所以咧，如果你自己作為一個領袖，作為反對派嘅龍頭， 係 你嗰日嗰段 speech 有成40+嘅人 係 去聽緊嘅時候。你 系 要好小心准备， 嗯， 同埋你唔系我哋花生台咁啊， 系 花生台就 VVV 嗰晚就系开心啫，梦聚啫，当系30+好，40+好，即系大家都开心嘅啫，所以我哋喺度玩啦，系咪？但系你一个正义组织，反对派嘅龙头，大家对你有期望， 系啊， 亦都系因为你作为反对派嘅龙头，先有13C13局嘅人， 系啊， 要俾面你出席。你一定要喺呢個環境裏面，而家提醒我都係事實好明啊！對唔住啊，事實好明，但係都要講，就是、你要有 political message， 借呢一個喜慶場合帶一個 political message 出嚟，唔好怕醜，唔好怕醜。 同埋嗱，啲記者問到你，你話係咪大和解啊？你認唔認同啊？即係我覺得 即係我都唔需要話你咁樣問。 球不在我方 啊， 從來和和解，你應該問佢。 唔係我 唔係啊，係因為 好啦，佢話大和解，佢咩條件先？阿哥，你係咪夠 DQ 啲人先？DQ 啲人和咩解啊？讲结束一党专政又和解，飘 咪系因为林 挑翻佢转头啦，大佬 喺 I G 嗰度系好识玩呢啲咁嘅嘢嘅。佢 因为 点 解咧？佢系 A O 嚟嘅 ，A O 咧嗱，我接触十几廿年 A O 啦，即系当然我嗰啲就低级少少啦。但系佢哋系喺边一种嘅政治立场里边咧，佢都系能够周旋到人噶嘛，亦都表达唔到自己咩立场噶嘛，即系区议会全部都 A O 嚟噶啦，开到会嗰啲即系政务专员或者系民政事务嘅副专员嗰啲咁样，喂，佢又对住你民建联，又对住你民主党，又对住你即系社民联呢啲人，喂，个个都系 friend 嚟噶，系咪啊？佢成要俾面你出席噶，就我当年我结婚都系啦，九六年，佢哋民政事务专员都要嚟噶啦，你请得佢。系嘛？虽然佢未必饮你嗰餐酒，但系起码嚟打下招呼，即系送份礼物咁样啦，或者做个人情啦，系咪？都唔知佢俾几多钱咯，当然就系嘛。但系个关键系在于呢啲 A O 咧嘅本质，佢系能够身处于不同嘅环境人嚟嘅。所以林郑咧系真系一个 A O 出身， 好 Q 蛊惑噶。 佢唔同老董，佢唔同啊 六八九。 曾荫权都可能会出席，我唔知道曾荫权过日子有冇出席。但系呢啲嘅 A.O. 出身人咧，当然除非系爷落咗个禁制令，你千祈唔好同呢班友仔有咩吓。Otherwise 你冇呢个禁令嘅话咧，佢一定利用呢一个 discretion， 自己去做，去表现我同反对派嘅友，因为对自己嘅民望都有帮助噶嘛，对自己嘅施政都方便噶嘛。喂，呢个世界鸡比打人牙较软。我是他的，虽然我就做不到的了，因为我这些面皮厚的人一定够面皮厚啦，你咪屌我咯，最好你屌我添，去到 咪扮弱者，尤其是我女人，我之前喊俾你听添啊，喊俾你睇添啊， 唔系啦，如果我哋真係啊，你条友啫，如果你唔系迟到啊，你跟住你又怂恿下我，我又觉得冇所谓嘅话呢，嘘完之后 结束一党专政咁样， 喂，嘘完之后佢出到嚟有啲记者喺度，佢咪喺度即系呻咯。本来呢一个乜乜场合，我唔知点解有啲人咁乜乜，喂，我两条友孭晒添啊，屌大佬，食捻晒啊，因为跟住唔会再出现30,000蚊噶啦嘛，屌我哋两条友咪孭捻咗咯，大佬，系嘛？阿大哥以后唔敢请我哋去啊，大佬，哇，你两条友搞事咁样，真系。 唔系而家咪好彩，令到 喂你自己政府总部门口，佢啦，你唔好喺我个场度去人啊，大佬。 而家咪搞到李永达要自己拍短片上去话民主党有苦衷咯。 嗰个标题我起嘅，唔关佢。 妖，你标题党真系麻烦啊！我都觉得奇怪，我听完成段都冇苦衷两个字。妖，真系 咁嘅意思啊！ 即系欧乐轩输九成，我系冇讲九成啊嘛，你又写埋落去，跟住以为我登神，但我几时讲佢九成啊？真系，唉，真系啲标题党真系。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